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 JavaScript 执行上下文的视角来讲清楚 this。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讲到了词法作用域、作用域链以及 B 包。在最后的思考题中留下了下面的这样一段代码。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在 printName 函数里面使用的变量 myName 是属于全局作用域下面的，所以最终打印出来的值是即可包。这是因为 JavaScript 语言的作用域链是由词法作用域决定的，而词法作用域是由代码的结构决定的。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啊，调用霸点 printName 方法时，该方法内部的变量 myName 应该使用霸对象中的，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大多数面向语言都是这样设计的，比如我用 C++ 改写上面的那段代码，如文中所示，在这段 C++ 代码里面，我同样调用了霸对象中的 printName 方法，最后打印出来的值是霸对象内部的 myName 值 time.即可包.com， 而并不是最外面定义的 myName 的值即可包。所以在对象内部的方法中使用对象内部的属性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需求，但是 JavaScript 的作用域机制并不支持这一点。基于这个需求， JavaScript 又搞出来另外一套 this 机制，所以 JavaScript 中可以使用 this 实现 printName 函数中访问到霸对象中的 myName 属性。该具体怎么操作呢？你可以调整一下 printName 代码，具体如文中所示。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展开来介绍一下 this。不过在讲解之前，希望你能够区分清楚作用域链和 this 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联。在前期明确了这一点，可以避免你在学习 this 的过程中和作用域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关联。关于 this 啊，我们还得从执行上下文讲起。在前面的几篇文章里面，我们提到了执行上下文中包含了变量环境、词法环境、外部环境，但是还有一个 this 没有提及。从图中你可以看出来啊， this 是和执行上下文绑定的，也就是说每个执行上下文都有一个 this。前面的第八节调用栈，为什么 JavaScript 代码会出现栈溢出中，我们提到过执行上下文主要分为三种：全局执行上下文、函数执行上下文和 error 执行上下文。所以对应的 this 也有三种：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和 error 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不过 error 我们使用的不多，所以本文我们对此就不做介绍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的搜索和学习相关的知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的讲解一下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和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首先我们来看看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是什么。你可以在控制台中输入 console.log this 来打印出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最终的输出是 when 的对象，所以你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是指向 when 的对象的。这也是 this 和作用域链的唯一的一个交点，作用域链的最底端包含了 when 的对象，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也是指向 when 的对象的。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全局对象中的 this 是指向 when 的对象的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一下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还是先看下面这段代码，我们在 for 函数内部打印出来了 this 值，执行这段代码打印出来的也是 when 的对象，这说明在默认情况下调用一个函数，其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也是指向 when 的对象的。估计你会好奇，那能不能设置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来指向其他的对象呢？答案是肯定的。通常情况下有三种方式来设置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第一种，你可以通过函数 call 方法来设置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指向。比如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并没有直接调用 for 函数，而是调用 for 函数的 call 方法，并将霸对象作为 call 方法的参数。执行这段代码，然后观察输出结果，你能发现 for 函数的内部的 this 已经指向了霸对象。因为通过打印霸对象可以看出霸的 myName 属性已经由即刻包变为即刻时间了。同时在全局执行上下文中打印 myName， JavaScript 引擎提示该变量未定义。 其实除了 call 方法，你还可以使用 bound 和 apply 方法来设置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它们在使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行搜索和学习它们的使用方法，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要改变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指向，除了通过函数的 call 方法实现外，还可以用第二种通过对象调用的方式，比如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我们定义了一个 myObject 对象，该对象是由一个 name 属性和一个 showThis 方法组成的，然后再通过 myObject 对象来调用 showThis 方法执行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到最终输出的 this 是指向 myObject。所以啊，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使用对象来调用一个内部方法，该方法的 this 是指向对象本身的。其实啊，你也可以认为 JavaScript 引擎在执行 myObject.showThis 的时候，将其转换了 myObject.showThis.callMyObject。接下来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调用方式，把 showThis 赋给一个全局对象，然后再调用该对象执行这段代码，你会发现 this 又指向了全局 Windows 对象。所以通过以上两个例子的对比，你可以得出下面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个是在全局环境中使用一个函数，函数内部的 this 是指向全局变量 window。第二个是通过一个对象来调用其内部的一个方法，该方法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是指向对象本身。第三个方法是通过构造函数来设置 this， 比如文中的示例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使用了6创建了一个对象 myObject。那么你要知道，此时构造函数 createObject 中的 this 到底是指向谁吗？其实啊，当执行 new createObject 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做了如下四件事：首先啊，创建了一个空对象 temporObject。接着啊，调用 createObjectCall 方法，并将 temporObject 作为 call 的方法的参数。这样当 createObject 的执行上下文创建的时候，它的 this 就指向了 temporObject 对象，然后执行 createObject 函数。此时 createObject 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指向了 temporObject 对象，最后啊返回了 temporObject 对象。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用接下来的代码来做下演示。这样我们就通过了6关键字构建好了一个新对象，并且构造函数中的 this 其实就是新对象本身。关于具体细节，你可以参考我放的文章链接，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就我个人而言啊， this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因为它的很多使用方式都是冲击人的直觉的，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多的坑。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this 的那些设计缺陷。第一个是嵌套函数中的 this 不会从外层函数中继承，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设计缺陷，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开发者，让他们前仆后继迷失在该错误里面。我们结合接下来的一段代码来分析一下。我们在这段代码的 showThis 方法里面添加了一个 bar 方法，然后接着在 showThis 函数中调用了 bar 函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bar 函数中的 this 是什么？如果你是刚接触 JavaScript， 那么你很可能自然的觉得 bar 中的 this 和其外层的 showThis 函数中的 this 是一致的，都是指向 myObject 对象的，这很符合人的直觉，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执行这段代码后，你会发现函数 bar 中的 this 指向的是全局 Windows 对象，而函数 showThis 中的 this 指向的是 myObject 对象。这就是 JavaScript 中非常容易让人迷惑的地方之一，也是很多问题的源头。你可以通过一个小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 showThis 函数里面声明一个 self 用来保存 this， 然后在 bar 函数里面使用 self， 具体的代码如文中所示。执行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出来它输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最终 myObject 中的 name 属性变成了极客棒。其实这个方法的本质是把 this 体系转变成了作用域体系。其实啊，你也可以使用 ES6 中的箭头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结合文中的这段代码。执行这段代码，你会发现它输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箭头函数 bar 里面的 this 是指向了 myObject 对象的。这是因为 ES6 中的箭头函数并不会创建其自身的执行上下文，所以箭头中的 this 取决于了它的外部函数。通过上面的讲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this 是没有作用域限制的，这一点和变量不一样，所以嵌套函数不会从它的调用函数中去继承 this， 这样会造成很多不符合直觉的代码。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把 this 保存为一个 self 变量，再利用变量的作用机制传递给嵌套函数。第二种是继续使用 this， 但是要把嵌套函数改为箭图函数，因为箭图函数没有自己的执行上下文，所以它会继续继承调用函数中的 this。第二个缺陷是普通函数中的 this 指向全局 Windows。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设计缺陷呢？因为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并不希望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默认指向全局对象，因为这样会打破数据的边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操作。如果你要让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指向某个对象，最好的方式是通过 call 方法来显示调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 JavaScript 的严格模式来解决。在严格模式下面，默认执行一个函数，其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中的 this 是 undefined， 这就解决了上面的问题。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使用 this 的时候，为了避坑，你要谨记以下三点。当函数作为对象方法调用时，函数中的 this 就是该对象。第二是当函数正在被调用的时候，在严格模式下 this 的值是 undefined， 非严格模式下 this 是指向全局对象 window。 第三个是嵌套函数中的 this 不会继承外层函数的 this 值。最后啊，我们还提了一下箭头函数，因为箭头函数没有自己的执行上下文，所以箭头函数的 this 就是它外层函数的 this。好了，这是我们 JavaScript 执行机制模块的最后一节了。五节下来，你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谈 JavaScript 的各种缺陷，比如变量提升带来的问题， this 带来的问题。我认为了解一门语言的缺陷，并不是为了否定它，相反是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它。我们在谈论缺陷的过程中，还结合了 JavaScript 的工作流程，分析了出现这些缺陷的原因以及避开这些缺陷的方法。掌握了这些，相信你在今后使用 JavaScript 的过程中会更加得心应手。最后啊，还是留给你个思考题，你可以观察文中的这段代码。这段代码里面，我想通过 update info 来更新右侧 info 里面的数据信息，但是这段代码存在着一些问题，你能修复这段代码吗？感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